Yeah. 老爷却不许我动。嗯，竟是我背地里听得太过伤 Thank you. 官在生子们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Thank you. 黄金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啊？沈阳海燕是哪里来的？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 朋友？是什么样的朋友竟送你这样的东西？ 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 不止你呀，你有几条上什么三角戒律的怎么你呀，好心意的文青啊。不知我家二爷呀，你在做什么瞒着人的事呢？ 你怕什么？我管的都是正经事，有没有求为你做对了？ 那这是哪里来的？ 我瞒你说，是众人亲王府里有个苍西的喜子，名叫奇冠。这条黄金是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。 苍西的喜子？哎呀，海爷，你怎么竟与喜子结交朋友，做这种事情啊？与喜子结交朋友，这难道就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 宝兄弟， 哎呀，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 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 不， 那我也不给你。 不，宝姐姐，来来来来。宝姐姐，请坐。 宝姑娘，请坐。 你们刚才谈个这样热闹，在谈江水什么？ 宝姑娘，你看，他竟与喜子结交朋友。 喜子？ 是啊，那玩得了吗？ 是啊，宝兄弟要是真和喜子结交，那倒叫人担心呢。 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 海爷，海爷， 什么事啊？ 海爷，老爷公公来说话，是家里出老爷，明天一早要来拜访。老爷要海爷准备准备，明早喝胃客。 胃客胃客，又是胃客，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 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眉目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物业摆上，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？ 是说你们迎宾接客，所以才叫你。 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仇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与这些人落多忙来往你。 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，倒恰愿意和喜子结交朋友的道理。 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 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又狠呀。银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又会怎么样呢。第七这些宝姑娘真是巧生精松，可是你呀倒是和沈家沈分离呀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穷累乖乖之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声乃终身转世，岂会令人抱怨。相叫臣儿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人的旨意，公主千万老先生专指令人，请将纪官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，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也遭殃，那只官司王爷家人怎能忍，你当官赢得他，他不服他。 Oh, 当时修炼 不是兄弟子 呀，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应不孝， 老爷， 我竟然去勾了他一人魂。 老爷，你就挂在我们夫妻门上，我念一魔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八年我们娘俩我这一栋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儿了。朋友， 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饿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老爷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皇儿子进去吩咐，已经死了。听我的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恰叫我何时失去啊？老太太，众儿子弟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处。老太太是赐我，叫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。呸！ 几句话你竟然竟然不起，他能生子怎经得半世子也，竟得你下多生是他死的，怎不叫麻烦人。

至今老了顽强，什么呢？我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真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。要是巧，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我是天了。 老太太，不知道听老祖宗，这对于是八姑娘好呢。包牙的，等一会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说他太难的，市长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休得了，我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 Oh,